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老孙去也。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从2006年开始，系列农村爱情轻喜剧《乡村爱情》宛如一股来自黑土地上质朴幽默的东北风，吹遍了大江南北。人们在为象牙山村几对年轻人的感情牵挂的同时，也记住了两位特色鲜明、始终较劲儿的人物形象，那就是刘能和谢广坤。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我们进行的休闲之旅啊，要为您带来一场刘能的扮演者汪小丽和谢广坤的扮演者唐建军之间的擂台赛，看看二位谁的本领更胜一筹。汪小丽和唐建军都师承于著名二人转表演艺术家赵本山，这俩人啊，一直是赵本山非常认可的两位得意的门生，因为他们无论是在影视剧的表演还是二人转表演上，都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特别是影视剧方面，在赵本山指导主演的许多作品当中都能看到他俩的影子。早在刘老根系列的第二部当中，这对师兄弟就参与其中了。他们在戏里不但有上佳的表演，而且还把自己的二人转绝活带到了戏中，特别是唐建军扮演的徐迈表演的二人转单骨，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下面呢，为您送上一段唐建军在刘老根当中的精彩表演。 社员了，没啥事放了假旅游度假，又来这个八景观，你们要问去哪儿好，听我徐迈呀、慢慢这么介绍一番。我们龙泉山庄最有实力啊，这个远近闻名得有这么多少年呢、咱们先说吃哈，我们的饭菜全是自产，这个不上化肥不打农药，全是这么经过国家检测认定，包括是绿色又天然。那个别的地方也说那么他们那是绿色天然，你们这么信不信我不管啊，你们不信呐、我说的话 你可以问问眼前这么这帮年过半百的老社员，也可以到我们那儿看一看呢、啊。我们那儿看一看，国际上这么欧盟组织检测的手续全部全呢、啊。哎，做买卖这么以人为本，命根的是诚信呐、啊。哎，咱们龙泉山庄说话算数，绝不掺假，绝对不赚丧良心的钱呐、啊。哎哎哎哎。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唐建军在刘老根当中表演的二人转单鼓，在2006年开始的乡村爱情的第一部当中，王小丽继续了自己的光头形象，而唐建军却一改刘老根当中的儒雅气质，化妆师特意为唐建军量身定做了一个地中海式的发型。说起这发型，唐建军可是遭了罪了，因为前面的少许头发是用胶水粘在这头皮上的，当时拍戏的时候正值三伏天啊，动一动身子就一头汗，于是这胶水也就化了，粘的假发就一个劲儿的往下滑，但是头发还不能粘得太牢靠，如果太牢的话呢，卸妆往下撕的时候就会更遭罪，于是每个镜头下来，唐建军都得让化妆师用胶水帮自己长出新的头发来。说完了唐建军拍乡村爱情的时候因为头发产生的苦恼呢，咱们再来欣赏一段他在乡村爱情第一部当中的精彩表演。这段说的是村里头的骨干村民讨论保护谢大脚的事儿。谢广坤由于耳朵出现了问题来得晚了一点。 等不等我呢？ 啊，广坤来了 啊， 你坐这儿 啊， 上这儿坐着呢 啊， 我心里不来了呢， 这么大事儿我能不来吗？那个刚才你们这呛了半天了，拿出什么招了没有啊？ 刚才那刘能提出一条，说让大脚啊先住在主任家，这不刚说的事儿你就进来了。 你说啥？ 刘能说让大脚先住在主任家 啊？你是说让这个大脚呢先住在主任家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哎呀，那什么，你先回避一下行吗？ 就你能啊，一来就出花招。 你看我这不是为你好吗？啊， 走了。 大脚， 大脚，暂时回避，别远走啊。 给我倒杯水。 哎呦， 你小点声，他能听着。这儿子废了， 你呢给我记上， 记着呢， 你听着我说话没有？ 听着了 啊。 你说吧，广坤， 这个事儿啊我看不妥，因为啥呢，他住你家这李府啊，这来一闹这事不好啊，另外这个你现在呢马上啊就要到这个镇里工作了，是不是啊？ 对， 这事万一呢弄出绯闻来，那什么，你给我记上。 那我记着呢。 这个扯远了，弄出绯闻来呀、啊、就不好。 那你说咋整？ 我看呢这个事儿啊咱们这么办，这个李府呢不是天天来找这个大脚吗？ 对， 咱们呢就派俩人天天保护他，你看怎么样？ 那么侵犯人权吗？ 你是不懂法，这事儿不叫侵犯人权。这个大脚呢，让咱们保护你是人家自己提出来的。这个办法呢，是咱们村民的委员会想出来的，还有咱们代表。 对对， 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这不叫侵犯人权。另外呢咱们这么做那也是保护大脚的人权。 你别说这事儿我还行， 谁去保护我呢？ 那 我去，我是村主任呢、啊、 我也算一个， 那他也算一个，记上 啊。 不是，我耳朵疼。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一场系列农村爱情轻喜剧《乡村爱情》中刘能的扮演者王小丽和谢广坤的扮演者唐建军之间的擂台赛。 说到刘能和谢广坤真正的较量，是从《乡村爱情》第二部正式拉开帷幕的。在这部戏当中，身为导演的师傅赵本山给两位爱徒加了很多场经典的对手戏。由于王小利和唐建军二人转说口的功力都十分了得，因此在拍摄的过程中啊，恩师赵本山给了他们充分的自由发挥空间，经常会一条戏一拍就十多分钟。两个人一开始并不理解师傅这样拍戏的做法，后来赵本山才对他们道出了其中的原委。因为他们随心随性的表演才最接近生活，这样的表演也才最能和观众去交心。下面呢，我们来欣赏一段王小利和唐建军在《乡村爱情》第二部戏当中的精彩对手戏，讲述的是两个人因为争当象牙山村的副主任闹出的争执。 国坤呐，真别麻烦了啊！ 没事没事。 梁楠副主任， 真清雅。 刘能， 你是真该打呀！你说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呢？啊？老刘，我对不起了啊！ 哎呀！ 滚开！你咋打我呢？ 行了， 我呀， 啊， 你赶紧谢谢谢人家吧，问问他吧。 咋了？ 爹，你好了。 啊！ 我跟你说，我非要不答应这一下子， 啊， 你不定啥样呢？你给我吓死了都。 是吗？ 你还不谢人家呀？ 哎呀，那广告谢谢了啊。坐来， 来坐会儿。 行了，我不坐了。 哎，吓死我了，成这。 刘能。 啊， 听说你要当副主任了？ 啊，有这事。 我跟你说，刘能，咱做人可不能这样。 啊， 是不是我让你去找刘大脑的，请王大拿的？ 啊， 主意是不是我出的？ 啊， 那怎么好事都落到你头上了呢？你这么做事对不对啊？啊， 滚坤呐，你咱也别说了。那你说你上我家来又给我拿东西啥的，这不也是为了那事吗？是吧？我知道这事儿我欠点情，以后我当着村主任之后，我好好照顾照顾你，这不就完了吗？ 行了，你不用跟我说那么多了，你给我打什么官腔啊？你照顾我啊？你当了主任你能照顾我？开玩笑呢吗？可能吗？我跟你说啊，其实你当不当的主任跟我没什么关系，说心里话，你那副主任没什么实权，你连一会计都不低，知道不？关键就这个事儿，我是让你办的这个事儿，你半道踩一脚，你说不，你这是人出的事儿吗？啊，是人也做不出来这种事儿啊！ 不是，你说话干净点行不行？ 我不干净怎么的？ 啊， 我不干净怎么的？你还能吃我吗？ 我吃我，你想干仗啊你？ 干仗我怕你啊！ 我怕你啊！ 我怕你啊！ 你 好说话， 小样，你 别小样的。 我告诉你，这要是往常，我就跟你干起来。 你可别跟我吃光了你。 现在 少吹几 句。现在我不打了， 国坤呐，消气啊！ 我都是小村主任了，有身份。 什么玩意儿？ 不跟你一般见。 你有身份 啊？ 你有身份呢？ 咋的？ 我看看，我怎么就没看出来你哪嘎有身份呢？ 你别乱摸行不行？ 摸你怎么的？ 我这现在上面可有乌纱帽了，你知道吧？ 哎呦， 你再乱摸，别说我给你省起来。 哎呀，行，我怕你行吗？我怕你行吗？咱算个账。 啥账？ 你把我的自行车钱给我。 啥钱？ 自行车钱，听明白没有？ 不就说给我当纪念品了吗？ 不，你这人说话咋这么不要脸呢？啊？ 谁？你才不要脸呢！ 不是你办事还得我给你拿纪念品？哎，我这脑袋门挤了， 啥下挤的？ 你别跟我废话，你赶紧给我拿钱。 快点，给 什么人你是？ 完事了啊，给完了，以后别来找我了啊。 你以为你是谁啊？我还能来找你嘞？真有意思你。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王小利和唐建军在《乡村爱情》第二部当中的精彩表演。在这部戏当中，导演赵本山让王小利扮演的刘能和唐建军扮演的谢广坤始终处于针尖对麦芒的状态，可以说这俩一碰面干仗是必须的。而每次在拍摄这样镜头的时候呢，剧组上下都会被逗得前仰后合。有一次拍摄一场谢广坤和刘能在大脚食杂店的争执镜头的时候，两个人演的都十分的投入，大家都认为王小利和唐建军入戏很深，表演相当真实。但是身为导演的师傅始终不喊停，闹到最后这俩徒弟都没词儿了。 后来才发现赵本山之所以没喊停，是因为在监视器前被俩徒弟的精彩表演逗得只顾着捂着嘴乐，把这喊停事儿啊给忘了。要说这徒弟能把师傅逗成这样，也真是少见，正所谓名师出高徒嘛。来听一听下面这场戏。 大眼呢？ 大眼啊， 啊， 大眼出去办事儿去了，今天我在这值班。 你给人值班，你就偷吃人东西？ 啥叫偷吃啊？我这不明面吃呢吗？我愿意咋吃就咋吃，我咋吃也不花钱，不用记账。哼， 别说那没用点，给我拿俩鸡爪子伺候点。 挺能汤啊你啊。 你那你就别管了，你知道价格吗？ 我不知道，你知道呗。 废话，我不知道我能问你吗？村里最近扎着刘大脑袋，那都是我安排的，到时来求着吃的啥的都我求的，我能不知道？嘿， 我知道是你求的，东西确实是你求的，但是你给人拿过去以后，人家刘大脑袋就在那啪啪就吃，你呢就得在那扒着眼在那瞅，是不？ 瞅咋的？ 瞅咋的？ 他吃剩下的都够我吃好几顿了。 哎呀，人吃剩的你还吃啊？啊，说那话不掉链子吗？ 那只有副主任才有这机会，你别人想有你都没有。 哎呀，你可别跟我显摆了行不？ 但是 副主任有啥呀？副主任呢？那是个啥呀？我都没拿他们当回事儿，我跟你说。副主任，你一点懂事吧？是你是副主任，我跟你说，你自己你也不看看，就你这副主任，咱们村里头哪有一个承认的？就有一个人。 谁呀？ 你自己呀。 哼，你别管几个人承认。那我先说我当上了，你还没当上呢。 哎呀妈，我都不稀当，我告诉你，我要当我是当正的。 你当正的 怎么的？ 副的你都没当上，你还当正的？哎，你这副人脉太大了，你下辈子再考虑考虑吧。 你跟我装的都没有用，听明白没？我也不跟你耍这贫嘴，你要该干啥你就干啥去，听明白？我又没请你来，是吧？ 怎么的呢？我来买东西。 买东西？ 嗯， 不卖。 凭啥不卖？ 凭啥？就啥都不凭，我就是不卖，能怎么的吧？ 不是，这就是卖东西，你凭啥不卖我呢？ 我跟你说啊，我谁都卖，我就不卖你，能怎么的？ 你要不卖，我就硬拿。 你说这干 啥？这咋回事啊？ 你说干啥？ 咋呀？ 咋的？你往里闯啥呀？ 你不卖我不拿。 我凭什么卖你？我就不卖你啊？怎么的？ 不是你向辉，你咋的你啊？ 我咋的？ 你凭啥你老跟我较劲啊？ 不，我就跟你较劲了，你能怎么地？ 不就一个副主任没当上，你老记我仇人家？ 别老跟我提那副主任，我跟你说，那玩意对我来讲，我一点都不吸引的。你别在这跟我比比划划的，装啥呀？ 你方圆一二里地，你打听打听。 我打听啥呀？ 我刘能，我怕我谁啊？ 是，那你方圆一二里你也打听打听，我谁都怕，但我就不怕你。 2010年《乡村爱情》第三部火热出炉了。从观众的反馈来看，全剧的重点还是聚焦在了刘能和谢广坤的身上，而扮演刘能的王小利也因为三部乡村爱情在观众当中颇有知名度。也许是他年轻的缘故，王小利在二人转的舞台上总喜欢用自己塑造很成功的刘能来说事儿，这种做法让他的恩师赵本山多了几分担心。在肯定弟子在乡村爱情当中精彩表演的同时，他也向王小利提出了要求，那就是走上二人转舞台的时候一定要忘记自己取得的这点成绩，还是得安安心心的给观众演出，少说多唱，时刻牢记自己是一名二人转演员，不要以明星自居。王小利也是谨遵使命，经常在二人转舞台上上演难度颇高的正戏。看到徒弟这样的表现，赵本山感到非常的欣慰。好了，说完了赵本山教育王小利这个故事呢，再来欣赏一段乡村爱情三的精彩片段，说的是刘能当上村主任后和谢广坤谈心的事儿。 你瞅着啊，我让他哭一把，我让他对我这态度，你整事。你瞅着，没瞅那玩意儿。 广坤， 你待会儿 干啥呀？你别拽我。 你看你没说完话你就走呢。 什么玩意儿没说完呢？你不都说不同意了吗？ 不同意了，你这啥态度？你这我 怎么 没说完呢吗？ 那你怎么意思？还能有转机啊？ 那你看怎么唠了？你跟我走吧。你看你这个这老鸡头掰脸的，你好唠唠。 唠啥呀？ 不是广坤，你怎么一见着我，你怎么就一点都不和谐呢？ 我怎么跟你和谐啊？啊，求你办点事儿，你这个那都不行，要公家的这那，行就行，不行拉倒呗。 不是，这不是实际情况吗？是不是？你有事说事，你就你那对我那态度，老这样事儿， 你做那事儿，我还能对你态度好啊？ 你别的，我跟你说，广坤啊，咱们村一个村住了这么多年了，是不是？我现在得掏心肺腑，我跟你好好唠唠，咱俩不能老这么掐吧？是不是？ 没人愿意跟你掐，知道不？但你做事有点太让人过不去，你知道不？ 你还不是过不去，那你说你这咱一见面就干，一见面就干，就为了这村主任事，咱俩都争多少年了？ 是啊，我现在没争过你，你当了， 当上能咋的？一个破村主任。 行了，你别说那风凉话，你是当上了，你不当上你怎么挣命挣呢？说那些有什么用啊？ 你当着村主任，你分跟谁比？要跟你家永强比，这算啥玩意？ 那你说这话我愿意听。 你说你家永强，人家连副总都不干了，你说我这还敢当村主任？ 等会儿你说什么？ 不是这副总都不干了吗？ 不干了，真的。 你看你还不到呢，那搁山上种果呢现在。 这孩子，我说这脸比以前黑了，整了半天副总不干了，又整得过远了，真是气死我了。 所以说广坤，咱俩别老掐了，这儿女的事都够闹心的了。跟你说，你还比我强呢。你瞅瞅我家那刘英嫁给一个赵玉田，一天混急的，这又给人怀孕了，你说闹心不啊？哎，这儿女呀、啊，他啥钱能理解当老人的心呢？哎，敬仰咱们操心。 可以说，通过几年的合作，王小丽和唐建军这对师兄弟之间的合作是越来越默契，真得说是有点交不离梦，梦不离交的感觉了。其实，不仅在影视剧舞台上，王小丽和唐建军展开了擂台赛，在小品和二人转方面，两个人的较量也从未停止过。好了，咱们来欣赏一首恒越演唱的歌曲《乡村爱情》的主题歌《谁是我的新娘》。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再继续来欣赏刘能和谢广坤在二人转舞台上的擂台赛。各位，稍后见。 是谁敲开了我的门窗？是谁闯进了我的梦想？我心在飘荡，情也迷茫。谁是我的新郎？ 我的新郎， 我的新郎， 谁是我的新郎？ 我的新郎， 谁是我的新郎？ 我的新郎， 新郎。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精细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老孙去也。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精细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老孙去也。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他们同是著名二人转表演艺术家赵本山的得意门生，舞台上的他们各有巧妙不同的绝活，堪称是说唱伴舞绝，样样精通。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儿的休闲之旅，我们就将为您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擂台赛。参加这次擂台赛的就是在系列农村爱情轻喜剧《乡村爱情》当中扮演刘能的王小丽和扮演谢广坤的唐建军。说起王小丽，她出生于黑龙江省大庆市林甸县的一个二人转世家，父母是林甸县民间艺术团的主演，在当地很有名气。王小丽的童年时光几乎是伴随着父母的演出度过的。上初中以后，王小丽开始跟着父母所在的民间小班学二人转。王小丽的父母教了她40多出传统戏，经过自己一番勤学苦练，2001年，王小丽报名参加了首届赵本山杯二人转大奖赛。凭借着和妻子李林天衣无缝的合作，王小丽获得了观众和评委们的广泛认可。下面呢，来欣赏她和妻子李林表演的这个二人转的片段。 是谁 太磕碜了，别说头型整挺猛的， 烫的， 搁哪儿烫的？ 微波炉。 胖乎长得挺好看，挺撩人啊。 妈 妈呀，正经好看呢。 嗯， 上北京选美选第二呢。 多少人比的？ 俩人呢。梅阿诗，你讲究我干啥呀你？ 我讲究你啥了？ 你扯老婆舌。 我跟你说，老王大嫂啊，像你这没知识人，我不愿跟你一样的，你别太欺负人了，一点素质都没有，啥玩意张嘴就骂人呢？ 你有素质，你有文化，装啥你装你？你不就仗着老头子是教小的吗？ 教小的，嗯， 教人要的。妈呀，净教那小生一二三四五六七呀、啊！我听好天连八都没有，你装啥你装你？ 不，你懂得啥呀你呀、啊？ 你有学问，你有知识，我考考你。 大字不是一个考考我呢？行，我看你能考出啥来。 听着啊， 来 说，三毛把中间的头发薅掉了，为什么？ 太是就薅掉呗。 错， 怎么的？ 他要输中分。 哎呀妈，你这不脑筋急转弯吗？ 啊，这你没答上呗？我再考你个， 出点好题。 说，一个吉普车走在公路上，突然之间来个左转弯，哪个轮胎受力最轻？ 左轮胎呗。 错， 哪个？ 备胎。这你这智商，你出来混啥你？请听题，说，一个旅游团出外旅游去了，带的食物、吃的东西都吃没了，就剩一头驴和一头猪。请问先杀驴先杀猪？ 猪肉香，肯定先杀猪。 妈呀，这猜对了。那头驴也是这么想。 那当然。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王小丽和妻子李林表演的二人转片段了。通过赵本山杯的出色表现，以及著名小品演员高秀敏的力荐，王小丽成了赵本山的首批弟子。在跟随着师傅的这么多年当中，王小丽始终不懈地钻研着业务，逐渐成为了赵本山得力的左膀右臂。由于自己的出色表演，恩师赵本山也将王小丽带到了2010年春晚的舞台上。能够有幸和恩师同台为全国的亿万观众演出，王小丽的心中是十分激动。为了能让自己的弟子出彩，赵本山为王小丽量身打造了许多的包袱和笑料，而王小丽呢，也圆满完成了任务。她所塑造的抠门的白闹，给全国的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下面呢，来欣赏一段赵本山、王小丽、小沈阳等合作的小品《捐助》的片段。 亲爱的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正在为您直播的《刨根问底》栏目，我是主持人杨洋。我们现在铁岭钱家屯钱大爷家里，刚刚发生了一件非常感人的事情，一位农民大爷用他的积蓄捐助了一位上不起学的孩子。我身后就是钱大爷，来认识一下。钱大爷你好。 好， 你是刚从捐款现场回来的吧？ 刚回来，脚前脚后、 那您在现场为什么不接受我们采访呢？ 我这个学雷锋做好事从来不留姓名。 啊，大爷，您当时怎么想到捐款的呢？ 当时吧，他寻思捐款的、 我捐的。 踩他。 那您怎么想的，大爷？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不是？ 对， 人遇着困难了，在这时候伸出双手帮他一把。说实话，咱们也在困难时候度过过，是不？ 对， 咱孩子上学时不也困难吗？ 那 是不是拿两钱不算什么？谁都难说这一辈子老富，就美国人就牛成啥样了？不，今年也上咱这借钱来了吗？扯啥玩意儿？谁能说老有钱？ 你说的太好了，大爷， 这不是吗？ 那我想了解一下，大爷，您家是几口人呢？ 两口，就爷俩。 对，这俩。 啊，看来您儿子岁数不小了。啊？ 你这什么眼神呀、啊、你？我是他亲家。 你这孩子闹你们，这都多大岁人了，比我还老呢，怎么还是我儿子呢？这还 是。我寻思看他一眼，寻你儿子呢。 还我看他一眼，我还看你两眼了。那么排，你还是我孙子了？闹，闹笑话，还真就闹不过我们。 对不起，大爷， 可不是咋的。 那这位大爷，您贵姓啊？ 我姓白，叫白闹。 哦，原来是亲人呢，我整误会了，大爷。 我们呢俩呀，老伴走的都早，应该说是算命硬。 我比他远乎点。我又相个老伴儿，明天见面。 哦，恭喜恭喜，陈大爷，我想了解一下您的生活来源是靠什么呢？ 种地。 我们两家合伙包一片地， 种地， 嗯，收入不可好了，是吧？ 一起种地，两家合伙，除了老伴不分你我。 哦，处的特别好， 是吧？ 他特别相信我， 哦， 他把钱都放心的存在我卡里。 是啊，您是一个农民，而且靠种地，那您捐了3万块钱，可真不是个小数目啊！ 嗨，三万，多少啊？ 3万吗？ 三万？ 啊。 不，那你踩错了，那不是他呀。我就说你捐3000块钱不至于大车小辆上家采访了，你这都不够油钱的，你这整岔了。 亲爱的网友，多么朴实的一位农民大爷，即使我们追到了家里，他也不肯透露出真实的数字，明明捐了3万硬说3000，太低调了。大爷，您叫钱锦吧？ 我是叫钱锦呐。 那你不用太低调，就是您捐的。 那个，你们这个数字是搁哪出来的？ 刚才您不刷卡了吗？ 嗯。 您一刷卡，那账面就显出3万，现在您的卡里边就剩点利息了。大爷，您的境界是太高了。 哎，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你那啥，这个具体数字啊，我们没想往出报，你这样我先合计合计行不行？ 好好好，亲爱的网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你到底捐多少钱呢？ 3000嘛，他就告诉我4位数嘛，我按4个0嘛，个十百千，妈呀，前面还一个3呢。 3万都捐了？ 那可不是吗？ 那我那15000呢？ 没你那15000也不够3万呢。 那你这不是把我钱给捐上了吗？ 你说咋整啊？ 你我明天等着相老伴呢，你这啥事儿啊办的你？ 咋整啊？ 你是不是自愿呢？ 嗯。 那你赶紧跟他说，就说捐错了，把钱拿回来，快快快！ 净扯淡，那还能活不啊？这都全球都知道这点事儿了，还捐错了，要钱要脸。 我要老伴儿。 要老伴儿行，你去回家等着，我想法给你借钱行不行？ 我回啥家呀？刚要有个家，就让你给我整个无家可归呀！ 那你等着，钱我保证还你，这事儿不能漏，好不好？ 你告啥还我？ 我就砸锅卖铁，我把房子押给你，行吗？ 这房子比我岁数都大，是谁要啊？ 那你说现在咋整？这采访直播呢，都等着咱们呢。 你等着，你不拿我钱呢？你这…… 哎呀，您别的，你那啥乐呵了啊？完、哦、过完年我领你去三亚，完那空气老好了，我旅游去啊、哦，转圈都是大海啊、哦，行吗？ 你可拉倒吧，我才不跟你一起去呢，我连个狗刨都不会，在海边上我不想下水，你都得一脚给我踹进去，我。 那你去好好调整一下子，好吧？ 我咋调整啊？ 你那什么，乐呵的啊？ 我还乐呵的，我保证不哭行吗？ 欢迎回到直播现场，钱大爷。 嗯， 那个我们想采访您清理几句，你看可以吗？ 不行，他说话不伶俐，我替他说，你就我是他发言人，行吗？ 没事，我不会难为他，几句就行，大爷。 哦，哎，采访你了。注意一下情绪，调整一下啊、嗯！ 白大爷你好， 你喊啥呀？他耳朵好使啊，他嘴聋 啊、哦，嘴聋。大爷你好， 没喊， 没 喊。他说生活美好，你说全了，你别老丢字啊！ 啥叫说 生活美好？美好的生活就享受， 我不是 、啊、说全的。 我 现场直播呢，来。 不播吧 啊！啊，大爷，您是怎么看您清洁捐款这件事情的呢？ 怎么看？大义灭亲呗。 啥？那个用词不当。大义灭亲，那叫大公无私。 啥大？ 大爱无疆。 我这不 大大无无 大啥无？ 大觉悟。 我那是大 大大脑袋正亮，行不？ 你怎么还打不住了你？ 白大爷，您感觉您清洁现在是不是很伟大？ 伟的太大了，把我都伟进去了。 什么意思？ 他意思是说伟大的形象也有他的阴影。 呀，你 那什么，我亲戚也很伟大。他呀、啊，听说我捐这些钱，他心里一直激动。他有话说不出来。 我们 现场直播，全球人。 不啊，他大爷，您是怎么评价您亲戚这个人的呢？ 他这个人，就好比当年的三毛，哪吒。金刚葫芦娃， 为什么都是小孩呢？ 大人谁能干出这事儿来？ 什么意思？ 他意思，他就说我有一颗童心，是童心是有，我有时候是确实像老小孩似的。他也有同情心，同情心谁都有。这个人我不是说他就没赶上，赶上他啥都能喝出来。你现场直播，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继续来欣赏赵本山的高徒王小利和唐建军之间的擂台赛。跟王小利一样，唐建军也是赵本山身边的一员得力干将。他出生在吉林省舒兰市二道河乡明德村，父母都是农民，家里兄妹二人日子过得很清贫。由于这唐建军自幼嗓音条件好，经常在学校里头表演，所以慢慢也就走上了艺术这条路。唐建军和王小利是同一批拜在赵本山门下的，算得上是王小利的师兄。虽说一师之徒，但是两个人的表演方式和表演风格却并不相同。唐建军由于外形很有特色，经常在二人转当中扮演老太太的形象。此外，他的二人转单骨表演也算得上是自己的拿手绝活啊。不仅如此，他和妻子王小华在二人转表演的时候即兴演出的许多小品也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两个人最拿手的作品就要算是《霸王别姬》了。下面呢，来听一听唐建军、王小华合作的小品《霸王别姬》。 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姓王叫王小华，我姓唐叫唐建军。舞台上呢，我俩是搭档；生活当中呢，这是我家里的。 你拉倒吧，我可不在家待着。 我是说你是我家里的， 谁家都去。我可不像你。日子过这么好还在一个地方待着，我这性格可待不住。哎 呀，好了，这么着，接下来呢，咱俩这么的给大家再表演一段《霸王别姬》，用小品形式给大家演。我就去西楚霸王，你演他的媳妇玉姬。 行吗？ 行。 我不知道玉姬是干啥的，我吃过烧鸡。 玉姬啊，就是霸王的媳妇儿，就是称呼，就像过去皇上的媳妇儿叫皇后那么意思，哦、明白了？ 明白了。 赶紧把那袍子给我打开，我要化妆一下，卸点样式。 打扮打扮。 对啊，注意把那袍子给我拿来。 嗯， 好了，你给我拿着麦克。 成精了，黑黄袍。 你先别吱声啊、哦，好了。这霸王站在江边江，听长叹，说。天哪， 妈，下雨了。 啊，下什么雨啊，你别吱声行不行？你别说话啊，你别说话。俺有心单人独马闯出重围，可是扔下我的玉姬我又放心不下，万般无奈。玉姬 干啥？ 这功叫什么戏？你是生死离别了，明白吗？ 你拉倒吧，让朋友们瞅瞅你这模样，上下一边出像嘎实罐似的，我还跟你生死离别，我一天都不乐意待。你扯啥呢？我跟你， 你呀、啊，愿不愿意待我不说，咱俩现在演戏，把戏先完成了，完事回去咱俩再唠，行不？ 唠啥？这辈子没整明白。 你别嘟嘟囔囔的，闹心的。好了，你别吱声啊！我要喊玉姬，你当时就这样，你说霸王，听明白没有？ 知道。 好。 贵呢。 现在让我费老劲了。 我个儿唠嗑关你屁事儿。 好了，别说话啊，还得整个造型。玉姬。 啊。 你走好。 才来还折腾啊？上哪儿？ 哎呀，这是术语，就是意思你就完了，就明白了吗？ 哦， 好，你上路吧。 哎 哎呦我的妈呀，你都杵边上了，我能死啊？ 那还得整东西是吧、 啊、 好 那哎呀死还这么费事啊，累死我了， 这嘟嘟囔囔的我是真服了，我算天哪天哪天哪，雨欣哎呀你吓死我了，疼得我这心直蹦，你别吱声啊，你这我这你这一吱声多吓人呢，这是你是演一个不说话的人，你真是那闹心，别说话了啊，好了， 人世间有百媚千红，我多爱爱那一种，伤心处别是路又随不退， 多少年我吓死你了，恩爱来匆匆三走，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唐建军和王小华夫妻二人合作的《霸王别姬》。虽然现而今王小丽和唐建军已经在二人转舞台上小有名气，很多人也通过影视剧认识了他们，但是这哥俩在艺术上的较量却始终还在延续着，因为两个人都明白这样做能让他们彼此都取得艺术上更大的进步。好了各位，聊到这儿呢，本次的旅行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一起来欣赏唐建军和王小华演唱的二人转小帽放风筝，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就这么的啊、 哎、 咱俩你少说多唱， 对 给大家求个小帽，溜达溜达嗓，来一段东北二人转的小帽，这叫头型，唱一段放风筝、哎， 大家。